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传统相声《找堂会》又叫《豆腐堂会》。因为非常擅长说这段相声，老相声艺人张德全还因此得了个豆腐张的绰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我们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要来欣赏的就是传统相声找堂会。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一些相声艺人经常要去走堂会，也就是到官宦富贾家里为喜庆之事做堂会演出。邀请堂会的主人家除了要付演出费，还要供应吃喝给赏钱，如果饭菜的质量比较高，就可以相应少付一些演出费。所以班社里负责联系堂会管事儿的人，每逢有人来邀请走堂会时，既要问给多少演出费，也要问本家供应的饭食。根据演出费高低和饭菜好坏这两条标准，决定到底应不应堂会演出。单口大王刘宝瑞非常擅长找堂会这个段子。1956年，他将这个段子亲自传授给马季，并亲自为马季担当捧哏。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 您嘞，这是做么的呀？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这是说相声的。 哦，说相声的。 哎，对了，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堂会呀、啊。 哦 啊，我们常做， 常去啊。 哎，对了，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 哎，您就别拽了就，就 啊， 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您愿意去啊？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哦，少爷满月。 对对， 好的好的， 找你们说相声的。 哎，说相声的。 说，哎， 去多少人？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啊啊， 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哪儿找去 啊？ 嘿，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哦，全办了，你管。 我就给您找了。 那好极了。 怎么样？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15个人， 唱一天半宿。 好的。 好。 哎，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价钱还谈一谈。 谈一谈。 啊、 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 钱可是不多，十五人一天半宿啊。 啊，十五人一天半宿， 钱是不多。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 钱。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 不是一天半宿十五人吗？ 对呀、啊。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您 那个2000块钱行吗？ 这位 太少了， 哎，拿哪里拿？不少不少不少 啊，行，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那里是 2000块钱， 替小孩子办满月呀、 啊。哦，少爷满月。 对了， 行了行了行了，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哎， 赏钱可不多呀、啊， 还有赏钱， 也就1000块钱。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 啊、 一共是3000块钱。 您愿意去啊？ 那愿意去、 啊、 一言为定了啊。 对对，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那当然是 了，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行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行行了、啊、行 了 好 了好了、找什么呢？ 这就有 瞧什么 有卖汽水的吧。 不，这可没有汽水。 我渴了，我 您渴了 啊？ 茶行不行？热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啊 有钱，我这有钱。 哎，不，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哎，倒杯茶来，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有钱， 倒杯茶， 有钱， 这有钱有。快，哎，你 好。哎呀，好。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哎呀， 啊，不错啊，这茶， 不错不错。 我哪里买的茶叶啊？ 这就是正兴德， 哦，挺香的 啊。对对对， 这里没手表吧？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到时候去。少爷办满月， 哎， 啊，2000块钱， 哎，对对，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1000块钱赏钱， 赏钱不多。 好了好了。哎，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啊， 哎，别不忙啊！怎么渴了？不是，您别不忙啊！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对不对？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 那不像话呀！您等着，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 别喝了！ 您这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火了？你看你这人，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怎么了？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这养活了这不先定回去吗？ 你定过的也太早了。 怎么早啊？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你等一个月琢磨呀？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啊、 后天到日子了，到满月了，懂吗？ 真是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啊，对呀、 啊、 对呀、 啊，啊， 对呀、啊，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那么你告诉满月，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对吧？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两档子。知道吗？ 6000块。 哎 啊，那 我还喝点儿。 哎，你喝点儿。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正想着，这位忙一点，喜三爷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对， 前后两档子。 两档 子，那就行了，那行了。 哎，我自己点儿啊。 您这位，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个说我们后天去了。 哎 啊， 别后天去。 哎 对吧？ 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是 啊 还是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这不是就是个洋货的，你们后天去啊。 对吧？哦，对 对，比如说明天洋货你们得大后天去。 哎， 比如说后天洋货你们得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后天、 哎、行，那我知道了， 对吧？ 那我懂了。 对 哦，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对对对， 是不是？ 哎， 那行了， 快了，你们盼着吧。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对不对？ 先别盼着养活呀。 哎，你洗三门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来门子，那就快了。哎，过去。 走走走，你看你怎么呀？这是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我这有钱了。 你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我这18.9一张的 啊。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那么开心吗？这不是 什么开心啊？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洗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这不先订柜先吗？ 你订柜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 啊， 咱们说，我问问你吧。 你问什么呀？ 您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我 啊，哪个事情大呀？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还是的呀。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啊， 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哦，姑娘出门子。 哎，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还找你们啊？ 这是后话了。 对呀、啊，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我 这是姑娘出阁， 喝点吧。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快了， 快了啊！ 哎， 快了。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啊， 今年都4岁了。 哎，别！ 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你还得走， 你还得走。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你看你又怎么的了？ 姑娘刚4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啊， 什么4岁？ 你不是说的吗？4岁，18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4年。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4岁呀？ 你不是说4岁姑娘是 04岁，知道不？ 04岁。 哎。 那么这个多的日子要娶了？ 这又要娶了，知道吧？ 是啊，04岁。啊，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要娶了， 要娶了啊。24了， 不， 今年 64岁 啊。您不是那什么意思？34了， 04岁。 又那坏了，14啊。 04岁 怎么跟04岁？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4岁。 哎，还4岁呀、啊？行了，您等，甭瞧了，没给你准备。04岁，小名叫04岁啊，还是4岁啊？ 给您开个玩笑的，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你们这是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我别闹了， 这。 相声找堂会中主要有两个角色，逗哏的演员扮演的是邀请堂会的人，捧哏的人呢，则扮演了班社里负责联系堂会、管事儿的人。旧社会，邀请堂会的人一般都夸大其词，艺人们因此常常上当受骗。虽然憎恶这些信口雌黄的堂会邀请人，可是艺人们为了生存也离不开他们。于是相声艺人们就创作了找堂会这样一段相声，讽刺这些不讲信用的堂会邀请人。下面咱们就接着把马季、刘宝瑞合说的相声找堂会听完。 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真找堂会。 哎， 不是这个孩子喜三满月，姑娘4岁啊？ 不是， 有什么？ 我不是 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你这怎么说话了 啊？ 不是 ， 我们是买卖开张，知道吧？ 啊，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买卖开张找堂会， 对的 啊。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人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怎么了你这个人？ 我还怎么了呢？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就要开张了。 对呀、啊。 什么买卖啊？ 什么买卖？ 嗯， 大公司。 公司啊？ 嘿， 在哪儿啊？ 知道那个望不景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啊，百货大楼里头。 对过。 百货大楼对过。 有个鞋帽店，知道吗？ 哦，那凤翔鞋帽店。 哎，旁边。 旁边 有个茶叶铺，知道啊？ 哦，就那茶叶铺啊，借饼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不是，就是他借饼儿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我不管了，我 啊， 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怎么了？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啊，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你这叫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卖豆腐？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啊？ 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 卖什么呀？ 专卖豆浆。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 对吧？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哎， 怎么样？ 行啊， 去多少人？ 去个十个人行吗？ 嗯，二十人。 二十个人， 二人唱多长时间？ 唱一百天要多少钱？ 一， 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一百天多少钱？啊， 一百天， 多少钱？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哦，也许他开张做宣传。二十人一天五百，十天五千，一百天，这么着吧， 啊， 您给五万块钱吧。 多少钱？五万块钱 啊？怎么了？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你们去吧，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哎，我们接收去呀、啊，我们。 你们这吵架去了，光是唱一百天就要五万块钱。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那么些日子？ 你看你这玩意儿一百天了。 一百天怎么了？ 那仨多月了。 你论月儿琢磨一百天？ 你不论月儿一百天，它也是俩五十天。 我俩五一百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啊、一个白天啊、哦！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的。 那你要五万块钱吗？ 是我老听着一百天一百，我听着就像一百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对呀、 啊，就说一天得了， 多少钱、啊？ 一天， 嗯， 二十人， 二十人， 干干脆脆，五百块钱，没多要您钱， 五百， 五百， 不多， 行吧？ 行了， 得了，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哎，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哟，还不管车钱？ 当然是了。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二十人。五百块钱可不多、 啊、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啊。管你们饭吃？ 哎，管车。 管吃啊？ 管吃行了。 你们吃席好不好、 啊、哦，吃席。 哎， 那行了行了。 你们认识个人分两下了？ 分两下了。 哎， 十个人一桌。 十个人一领。 哎，十人一领 不够，让我草帘子。 哎，再不够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啊、是怎么着？炕席呀、啊、 什么席？哎， 我们吃酒席 啊。对，酒席。对， 酒席。 吃酒席。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有酒啊。 有酒。 你们开两桌对吧？ 两桌行。 两桌，一桌上一壶酒。 哎哟 啊， 一桌才一壶。 酒壶大呀。 啊，二斤一壶的。 二两。 嗨、啊、十个人喝二两酒那够吗？ 酒是二两啊。 啊， 还没兑水呢。 啊，这对吧？你干脆你净咱们弄凉水喝多好啊。 不行， 我问那哪行啊。 行了，你们一个人二两行了吧？ 一人二两， 能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得开了、 啊、行了行了，你们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就是吗、 哎、可以 好不好。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堂会钱不多对不对？ 菜好了。 菜好。 对， 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你吃过八大碗九大件啊？ 八大碗九大件。 你没吃过我们这十大件。 十大件。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抢盘。 嚯， 多啊，吃过吗？ 十大架，哎，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炝盘。 对对， 那太棒了。 就是、啊，哎， 您让我高兴高兴啊！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行行， 我问问您四个盘。 对呀、啊，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一清二白呀、啊，是阳气通神。 行行了行了，你甭夸了，是吧？说了半天，这小葱拌豆腐呀， 啊，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扒拉开， 哎， 吃什么呢？二盘好吧？ 对， 哎，那吃二盘，二盘什么呀？ 韭菜花拌豆腐。 这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三一盘呢？ 辣椒糊拌豆腐。 四一盘怎么样啊？ 四一盘好了，煮煮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拌海蜇， 萝卜皮拌豆腐。 又翘了点萝卜皮呀、啊！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四盘都是豆腐呀、啊？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我们把它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你吃那五碗大菜。 五碗大菜？ 对呀， 五碗可是大菜。 当然是了。 那错不了了，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大白菜熬豆腐。 大 大菜 不是大菜吗？ 我这不大菜吗？大白菜熬豆腐。 大白菜就是大菜呀、啊。 对， 是好啊。二一碗呢？ 小菠菜炖豆腐。 嗯，这好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三一碗好、嗯、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饼，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拍着吃。 烩全丁， 猪血烩豆腐。哎， 要搁点猪血呀。 哦， 四一碗怎么样啊？ 四一碗好了。 好吗？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啊， 黄焖栗子鸡， 油炸素豆腐。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哎，五一碗可好了 啊！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爬海参， 小虾米咕嘟豆腐、哎，说里头还有小胖鱼、 啊、我知道还有小鱼呢。 对了、 啊、不去，我不去 了。 你看你怎么来着？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们，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还有那大炝盘了。 大炝盘？ 哎， 还是豆腐？ 还、 嗯、还是豆腐？ 什么豆腐了？再有豆腐你放我行不？ 再有豆腐你受罚。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嗯嗯， 我先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做法？ 你听一听。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要吃这路东西得早起。 早起。 四更来天起来之后奔那市上。 市上。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 好。 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个风箱来，咕嘟咕嘟咕嘟。你看这个锅里头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晾了，带有那么多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小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那个佐料可高的得了。 什么佐料啊？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扒了这吃不？ 白煮肉、 豆腐渣呀。 哎呀， 相声找堂会当中，邀请堂会的人明明为艺人们准备了最便宜的豆腐席，但是为了骗艺人们走堂会，便顺嘴胡诌，把一些用豆腐做的菜伪称是海鲜美味，但最后呢，他还是不小心说漏了嘴，让艺人们知道了豆腐席的本来面目，因此这段相声也叫做豆腐堂会。 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

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相声的表演风格可以分为帅、卖、怪、坏。今天呢，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高英培就占了卖这个字儿，也就是说高英培表演卖力气，演出火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生前曾经说过，8月15号是对他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因为他人生中的三次转折都发生在8月15号这一天。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对高英培特别重要的这三个8月15号。高英培出生在曲艺之乡天津，小时候他经常跑到茶园相声场子附近去偷听相声。由于出身贫寒，高英培十几岁的时候就到北京前门外的一个纸店做学徒，整天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活，不仅手脚都被冻得出血流脓，衣着更是褴褛不堪。看着那些学戏的孩子们至少还能吃饱穿暖，再看看自己的狼狈相，高英培不由得动了心思。正好纸店的一位同事认识相声老艺人赵佩茹，于是呢，高英培便在同事的引荐下拜赵佩茹为师。这一天就是1948年的8月15日。说完了对高英培非常有意义的第一个8月15号，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84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对对对，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哦，爱听相声。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要求什么呢？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啊，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呵，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是吗？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同样是一句话。 哦，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嗯，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哦，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哦， 特别的顺耳。 是吗？ 同样是这句话。 嗯，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嗯， 这话说出来叫人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那您得举个例子。 我就听过别扭话。 是吗？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哦，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东西不是蜂窝煤。 什么呢？ 也不是烧煤球。 哦，您烧的是？ 点的是液化罐。 哦，液化罐。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是啊， 可是那一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怎么呢？ 里边空了。 哦，用完了。 那我就换去吧。 换去吧。 把自行车推出来。 嗯， 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 嗯，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嗯，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他怎么说的呢？ 还叫我呢。 是啊。 嘿，高大爷，嘿嘿，您没气儿了。 没气儿。有这么说话的吗？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确实是别扭。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解释解释。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怎么呢？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哦，请客。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哦， 用的浪费了。 是吗？ 不解释还好点。 您这一解释呢， 倒麻烦了。 是吗？ 他倒跟我火呢。 看看火了。 什么您呢？ 嗯， 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不像话。 又把我老伴儿搂了一个。 就是。 哎，我一赌镜子一看呢， 嗯， 得了，别换了。 哎， 拿回来吧。 哦，不行。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就是啊， 我脑子转来转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做饭了。 怎么办呢？ 下饭馆吃吧。 哎，那方便。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嗯，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是吗？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嗯， 等的时间长， 干脆这样吧， 怎么办？ 你自己去吧。 哦，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儿。 哎，这也行 啊，我想也好啊。 对，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对呀、 啊。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 哦， 吃包子最快、啊， 方便一些。 好啊，夹着饭盒我就奔饭馆。 是喽。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那当然喽。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吃包子。 里边回答我 怎么说呢、 啊？包子往里走。 哎，包子。 包子往里走。 包子往里走。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您对呀、啊， 往里走我变包子。 就是。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就是不好听啊。 我这样的吧，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什么方针？ 我买菜。 哦，买菜。 您卖我一个菜吧。 哦，不吃包子。 哎，您卖我溜肥肠。 哦，溜肥肠， 就那猪肠子，溜的肥肠。 啊、嗯、啊、嗯，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哦，买七两米饭。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买的都是菜盘儿， 给的盘儿，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对呀、啊， 这主食是米饭。 嗯， 我得自己取去。 哦，取去。 到取主食那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发什么愁呢？ 找不着座儿。 哦，吃饭的人多。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 啊。 我坐哪儿好？ 找一 不背的事，就捡旮旯那儿。我找了个座。 哦， 我刚坐下， 是吗？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怎么说的？ 哎，这是谁的肠子？ 谁的肠子？ 这是谁的肠子、 哦、 谁的肠子、哦、我赶紧说。 你说什么呢？ 我是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我说要啊。 要。告诉你记住了啊。 什么呢？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下。 太好了。 哎呀爸，还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哦， 他问我 为什么呢？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肝是。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啊。 没肝，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不像话的。 他走了。 嗯。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吃吧。 还没等我咽下去， 嗯嗯， 打外面来个饭座。 哦。 年轻的小伙子 吃饭呢， 哎呦，一蹬我的椅翅，这话说的难听了。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叫他那同伴， 嗯， 哥们儿、 嗯， 别满是转了去了， 怎么了？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喂，是话，是要完了，你看你听见没？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是，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小伙子， 嗯、 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什么呢？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个饭盒，拿着我就回家。 回家吃去吧， 没法再吃了。 那是啊， 大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为什么呢？ 呀，你吃饱了？ 吃饱了。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我气饱了。 好，净生气了。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就是。 你吃吧。我不吃了。 您呢？ 敲门睡觉。 哦，休息休息。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 嗯， 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谁来了呢？ 我的外甥。 哦，您外甥。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哦， 手特别巧， 还钻研。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都会修理什么呢？ 电视机。 哦， 坏了能修。 哦， 电冰箱坏了能修。 嗯， 啊，甚至缝纫机坏都能修。 哦，还钻研。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啊， 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哦，木头钟、 嗯、 就是做钟。 对， 哦， 多年失修不早了。 哦，失灵了。 他就跟我说，教教、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 哦、 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对， 我一想也对， 就是你 上礼拜天拿走的。 哦， 我刚冒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哦，来了。 当当当当，本来我就一肚子火。 嗯， 我说谁啊？他说我。不是，你是谁呀、啊？他倒急了， 他倒急了。 哎呦，舅舅哎，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就是、啊， 我是您外甥，给您送钟来了。 就是，不像话，送钟来了。 我把门一开，出去！ 你怎么踹人家呀？ 踹他 啊！ 我还打他呢。 是啊，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哦，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哎，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就是啊。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嗯，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终来了。 这是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置套来的，我能不火吗？ 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不、 真会说话。 是啊， 当时就批评我的外甥， 怎么说呢？ 哎呦，瞧瞧你们这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得个语言美， 就是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说实在的， 对， 不怨你舅舅发火。 嗯， 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是啊， 这你舅舅现在死了都不叫送终了， 那应当说什么呢？ 那叫向遗体告别。 不要、 听完了高英培和张振铎合作的相声别扭话，我们接着来说对高英培非常重要的第二个8月15日。高英培是个相声坯子，师傅赵佩儒也精心授艺，然而在那年月里能出头露面展露才华并不是容易的事。高英培找不到机会去大场合表演，只能在大街上卖艺，非但不能为师傅挣钱，有时候甚至还需要师傅养活。高英培不甘心这样平庸，跟着师傅苦学了3年之后便告别师傅，只身去闯荡江湖。高英培离开师傅的这一天是1950年8月15日，这也就是对高英培意义重大的第二个8月15号。说到这儿，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论吃》。 相声啊 啊， 是语言的艺术。 对， 说白了吧，就是说话 啊。 这个说话可大有身份。 有什么身份？ 说话可有个研究 啊。 今天我跟您说啊，一个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对，脾气秉性不一样，说出话来也两味儿。 对，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哪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呀爱数落着吃。 哦，讲究吃。 我爱研究吃。 嗯， 我不管跟谁说话，谁问我什么，我都能用吃来回答他。 人问你，你回答的话都有个吃字。 哎，对对对，我专门能用吃，不管怎么问，问什么话我都能用吃回答他。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话你都有吃字，我还真不老相信的。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问我呀，我就完全能用吃来回答你。 真的？ 嗯， 我跟你说啊，我可指不定问你什么， 你爱问什么都行。 那好，注意啊。 哎， 我要问了啊。 问吧。 好，英培同志， 吃了吗您呢？ 我吃。我哪你就吃了吧您呢？ 客气话。 客气话？ 客气话。 客气话见面问好， 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 嗯，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见着面吃了吗您呢？哎，客气话。 嗯， 一问就这，吃了吗您？哪儿都能用。 是啊， 除了厕所以外。 废话，厕所有问这个的吗？是是是， 就说这意思。哎，吃了吗您？客气话。 身体不错吧？ 啊，能吃能喝的。 能吃能喝的。眼神挺好吗？ 啊，还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 看见吃什么吃什么。睡觉怎么样？ 啊，吃得饱睡得着。 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告诉你啊，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上不来 啊。 哎啊，50几了。 哎呀，您问错了，50几哪还有我呀、我都60了。 哎，都60了。哎，这回可没吃。 吃一口少一口了。 对对对对对对，是吃一口少一口了。吃一口少。哎 啊， 退休了没有？ 还没有呢。 啊， 吃劳保了。 哦，吃劳保也算呢。 吃劳保了。您吃什么了？ 我吃的米饭。 哦，那就是。 哦，你问我呀？ 谁问谁啊？ 我问你。 你问吧。 你老伴好啊？ 嗨，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 哦，闺女家吃去了。多子回来啊？ 嗨，他这个人吃饱了不顾家，不止多子回来。 就剩你一个人生活行吗？ 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 你会做吗？ 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哎，天冷了 啊， 该生炉子了 啊，生了就为做饭吃。 嗯，还是没离开吃啊。 嗯嗯， 就为做饭吃。 嗯嗯嗯。 哎 啊， 说真格的 啊， 剩你一个人了，倒清静啊。 我不瞒您说，有时孩子们也上我这吃来。 孩子们上这吃来？ 嗯嗯。 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呢？ 这怎么麻烦呢？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三顿饭也得调剂好了吧？ 当然了，不能胡吃海塞的。 那你怎么调剂的？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这倒不错，一句仨吃这回。 就是嘛、嗯、 吃完了外边活动活动。 不行，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净蹲膘了。嗯， 光蹲膘不行啊。 啊， 看看电视。 看电视了，介绍那个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烹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不，你光看吃啊，是吧？ 就爱看这节目。 哎，你听听文艺节目，你不是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吗？ 啊，我爱听啊，人家那相声说的，哎呦，那嘴多利索，就跟吃蹦豆一样。 我得问你 啊， 你爱听他什么节目啊？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令。 绕口令没吃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哦，这儿着不上了。 嗯， 哎呀呵，我说你这是句句真离不开吃啊。 当然了，我净琢磨着吃啊，吃都在哲里的。我告诉你，哎，吃不能胡吃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在哲里。 什么哲理？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叫捏小人嘴，初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七，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还盒子十一呢。 啊，那叫盒子拐弯。 哦，拐弯你还吃啊？ 哎，对了， 光吃盒子 哪能光吃盒子啊？有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十二吃焖子，嘿嘿，五月节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吃会餐，到阳历年了吃食堂的结余。嘿嘿， 就吃结余了， 光吃这个。那有这么一句话 啊， 小二小二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吃鱼翅，二十五吃豆腐，二十六吃炖肉，二十七吃母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吃豆篓，三十晚上一家子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还得接着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 哦，接着吃啊你啊。循环吃是不是？ 对喽，对喽。问吧， 句句离不开吃，你可真气人呐。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哈，我 嗯， 心里痛快极了。 那你吃柿子了？ 我吃柿子了。 嗯， 我不理你了。 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吃白薯闷了口了。哎、我 啊你怎么着？ 我心腻。 你心腻是吃肥肉了。 我心里痛快极了。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我不舒服。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我嘴里没味儿。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我有病了。 那吃点药啊。 我这堵得慌。 那你吃饱了撑的。 我去你的吧。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论吃》。高英培离开了师傅以后，像一只孤独的雏雁，满天乱飞，开封、沈阳、南京，每到一地，高英培往简易棚里一站就开说，往往是一天下来说的嘴干舌苦，可收入呢还不够养活自己。这样奋斗了许多年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带着慰问团到前线慰问部队，高英培表演的相声《前线日记》让他一下子出了名。终于他被调入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说唱团，而这一天正是1979年8月15日。说完了这第三个8月15号，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作的相声《哭论》。 相声是笑的艺术。 哎， 我不跟您研究笑话。 研究什么？ 咱们研究一回哭。 哭有什么可研究的？ 哭也是艺术。 是吗？ 哭有名词儿。 什么名词儿？ 分谁哭谁 还不一样。 儿子哭爸爸 那叫 惊天震地。 哦， 姑娘哭妈 那是 真心实意。 哎， 儿媳妇哭婆婆 这是 虚情假意。 嗯， 姑爷哭丈母娘 那叫 驴子放屁。 怎么研究的？ 朋友哭朋友 啊， 孟良哭焦赞，纯粹瞎捣乱，哭了半天一身汗，所谓一顿饭。 为了吃来的。 我给您学一回。 在这儿学。 儿子哭爸爸 惊天震地。 哎，您听他那声音。 嗯， 哭什么呢？哭我的老子。 爸爸是老子。 一哭时都咧着大嘴，全这味儿。 怎么样？ 高老师，高老师，您少痛少痛。 哎，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那倒是，你爸爸才死了。 我，你这叫怎么说话？ 你怎么说话？ 你那不是哭你爸爸死了吗？ 这不给您学吗？ 学呢， 听着这声音惊天震地， 还真是那意思。 姑娘哭妈真心实意。 嗯， 哭什么呀？我的亲娘， 妈妈是亲娘。 哭有规矩， 什么规矩？ 三哈哈淋的后沟， 三， 还带一个沟，一哭都这味儿。 嗯， 我的亲娘， 哎，真形象。 儿媳妇哭婆婆叫虚情假意。 嗯， 为什么说她也哭我的亲娘？ 哦， 没有哈哈，没有后沟， 有什么？ 最后加一句话， 哪句？ 你可死了， 盼着这婆婆死了， 婆媳不和， 哎， 一哭都这味儿。我的亲娘，你可死了吗？ 咬着后槽牙说， 恨不能把婆婆那耳朵给瞪下一个来。 生前一定是老打架。 朋友哭，朋友不叫哭， 那叫 嚎。 怎么叫嚎啊？ 干打雷不下雨， 没有眼泪。 一进胡同，哭大哥就来了。 嗯， 一边哭一边满是找。 找什么呀？ 在哪儿开饭了？ 为了吃来的吗？ 我给您学一学 啊。 都这么哭，大哥，哥俩，大哥呀，哎呀，哥俩。 找什么呢？ 在哪儿吃啊？哎， 吃啊， 哥俩。 想啊， 饿呀， 饿呀， 人家得让。 嗯， 少痛吧，摆好了桌了，就差一位了。哥俩，我就这边。来，他坐那儿了， 合适了， 坐那儿还得哭呢。哎，真没想到，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小伙子多棒，不知得什么病，打个喷嚏死。 小劲儿的， 我们开饭了，知道不知道？ 嗯， 添堵是怎么着？要打那哭去，外边哭去，哭痛了再回来。我跟您得解释解释。您不知道什么意思？ 怎么了？ 死者跟我是磕头把兄弟， 哦， 而且我们两人是酒友。 您瞧瞧， 今天我一端酒杯，他不在场，我心里特别难过。跟您说实话吧，您预备的东西我什么也吃不下去了。 是啊， 老人家，您把那烧鸡往我这边挪挪。 还是吃。 这就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哭论》。谈起对自己意义重大的三个八月十五号，高英培生前曾经这样说。我可能与这个日子有缘分，以前老盼着这一天，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气。现在每到八月十五，我仍琢磨着会不会又有什么好事来找我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张雨生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失落